是爱最难忍，情人节每天都过。

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，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 跨过大西洋，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， 一切只有音乐。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演唱会现场的金曲串烧。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，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。 是你

风起云涌的战场上，暴风少年登场，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，硝烟狂飞的讯号，机甲时代的来到，热血逆流而上，胜者的发烫，就是也是不可挡。Come on， 你战你战来，王牌要狂野，闯荡宇宙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方大同《悟空》。 天空还拥束我，我喝醉，犯了每个规条，从不会改过。双眼里只有自己，有些恶意，有些暴力，有点着急，得了报应，用了随意，我不要紧，不知剩下后，现在我又不见面，兄弟，别想我，我的真心是耳边，怎么烦人我你问我要脸，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的本领，我又不见面，兄弟，别想我，我的真心是耳边，怎么烦人我你问我要脸，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再得意。出现都不别上当，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呀，我脑海四根清净，有些正义，有些道理，有点义气，没得忘记我的教训，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，现在我又不接连修炼，别想我，我的真心是耳边，怎么办让我离我我要念，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的本领，我又不接连修炼，别想我，我的真心是耳边，怎么办让我离我我要念，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再得意。 几乎看过我每一步都很不错，特别是周星驰和某某为神和谁都曾经演过的，就是几句那么就是那么幽默，还有一个幽默可是擦身路过，我们的主角英雄还没料到自己心酸，再有一些私人问题，而且还没找到自尊，我们猜猜一路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，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八度空间的歌，whichever page you were on, this is a whole new chapter. See, I once was a king, and now I serve my master. My master is a master of self, he taught me how to master myself. My master is a servant of people, seeks to give strength to the feeble. It's gonna be a long, long journey, but I protect him from evil. Someday we'll find the wisdom, one day we'll carry the light. When we return to the kingdom,